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这有许多的美景，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看过了许多美景。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学以一才，立志进取，有一种力量叫榜样。 我干了这份工作，这是我的职责， 心里只想好好学，使劲干。 我觉得能够代表这一个行业的， 在执行一带一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 让更多的游客充分享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成为我们中国游人亮丽的一个名片， 实现我们的旅游梦，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各位好，我是袁一。今儿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为您送上从10月5号起每周五和周六固定播出的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宣传节目。在为期2个月的活动期间呢，我们也会陆续邀请到为北京旅游做出贡献的优秀榜样，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但是始终离不开的是北京旅游，离不开的是为大家服务。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旅游接待服务方面的，都是入境不资深的导游。虽然个人的职业经历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服务在最一线的工作岗位上了，可是他们依然没有停下作为旅游人的热情，也分别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国的入境旅游接待服务尽自己最大的热情和努力。来，请他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旅总社入境西语区的毕华。1992年呢，进入国旅总社工作，现在已经工作了26年了，是入境游的一员老兵。我曾经在导游和外联岗位上都工作过，现在担任入境游西语区的总经理。 我是首钢工学院旅游管理专业的负责人刘京平。 欢迎两位，咱们今儿啊还是一位一位来，先从来自国旅总社有限公司入境旅游部西语区的总经理毕华毕总开始。西班牙语其实在全世界按照使用人口数来说的话，其实是仅次于汉语的一个世界第二大语言。对于我们外行人来说，您的这个职业入境部西语区，从字面的含义上来理解的话，应该就是接待四面八方来自西语区的游客到中国到北京来游玩。但这其中您和您的团队需要去提供的服务，需要去完成的工作还是很多的，对吗？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和你的团队日常都有哪些工作呢？ 我们那个国旅总社呢，成立于1954年，至今已经有64年的历史了，是中国新中国第一家接待海外游客的旅行社。那入境旅游呢，就是指组织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的这种一个我们那种旅游的这种 方式， 旅游的方式，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入境西语区呢，主要工作是负责组织和接待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游客来华旅游。具体说呢，分两部分，就是销售和接待。销售环节就是通过我们把中国的旅游资源整合成线路产品，销售给客源国的旅行社。接待环节就是指海外旅行社组织客源来华，我们负责吃住行游购娱的一条龙接待服务。那我们接待的客源国主要有像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拉美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和秘鲁，这些说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的国家的客人。 那 您在校期间就是学习西班牙语专业的吗？ 对对对，嗯，对，我就是毕业于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西班牙语专业。 嗯，对。那您一毕业其实就来到了国旅总社，一干到现在就是26年。当时您毕业的时候，西班牙语还不算是一个非常抢手和热门的专业和就业的方向吧？什么样的机会让您去到了国旅总社工作呢？ 当时西班牙语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就是抢手，没有这么火。当时呢我们那个二外也叫中国旅游学院，所以进入旅游行业工作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传统，而且那国旅总社是接待欧美游客最多的一家旅行社，所以当时我就选择了国旅总社。 嗯，您刚开始是在一线从事导游工作吗？ 对对对，我们都是从导游工作做起，我做了6年的导游。当时我做了6年的导游以后，后来我们又慢慢的转到销售岗位。当时做导游的时候，我们在一开始做全陪，当时要全陪就是陪着客人在全中国旅游。那这样的话也是通过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好的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然后过后呢，随着这个经验的增长，过后我就转到销售部门的一线工作，开始组团的业务的学习。在这慢慢过程中，后来又做总监，后来现在做总经理。所以我也能感觉，就是说，就是国旅总社的这个平台还是非常大的，业务的门类非常齐全，所以对我们来说，学习锻炼的机会特别多。包括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有很多新东西都能够学习，能够不断的成长。所以从我这边呢，也特别感恩国旅总社对我的培养。 您刚刚在描述自己的职业经历的时候，讲到了刚刚步入工作的时候有6年的全陪的导游工作，陪着来自西班牙语区的客人们在中国旅行，可能会去到很多城市，这种模式还挺让人好奇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工作经历吗？ 确实是，现在回想起来呢，我觉得这个当时的经历对我一生都是影响挺大的，因为当时从大学毕业出来，作为一个年轻人，其实也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然后当时正好有这个工作的机会，那我们就带着客人，当时我除了带像西班牙语客人，还带过意大利语客人，跑过很多的地方，包括什么丝绸之路啊、西藏啊，一般的这种常规的城市啊都去过。一年中间呢，当时可能差不多有200多天都在旅行，但是当时对于年轻人来说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职业，然后自己也觉得拓展了很多自己的这种知识，尤其呢在旅行中呢和国外的客人的沟通中，我觉得我们能够真的是感觉到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这部分对他们吸引力非常大。我记得大学刚毕业那会儿的时候，我们出来，然后有时候客人会问我们啊，那你给我讲讲论就是你们的那个这个论语啊，那你们这个指的是这个儒家的这些主要的这些东西的思想。那我们当时其实因为我们自己就在国内大学毕业了，但你要真的用外语去解释这部分其实都是比较难的，所以当时也不断的去学习，从老外的视角去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这部分对我觉得一生都影响非常大，所以从我们角度，我们更好像对中国文化我们好像会更加的珍惜，好像就这点来说是我当时对我的最大的影响。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呢，还有就是其实当时要确实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我记得当时我带一个意大利团，当时走到那个长江三峡重庆那会儿的时候，就后来就发烧，后来在那儿被检查出是一个那个是阑尾炎发作，当时必须在当地做手术。当时也都是23、24岁的，真的也很年轻，然后当时就一个人在当地接受手术，然后我的那个团被别人带着继续往前走。当时我记得我当时给领导打电话要请示，就是我要做手术的时候，领导说你就在当地做手术，然后我当时说我不能做手术，我必须得跟着团，要不那个团谁来管。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年轻人的就这种就是对于自己职业对非常的就是敬业，而且就觉得这我只要在团上，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让这个客人满意，其他的东西都没有想，所以这点来说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当时这个在中国旅游界就是我们当时初期接受的教育啊培训啊就是还是非常敬业的，这点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对我一生都影响非常大。 就是那股初生牛犊的劲儿您现在也非常怀念是吗？ 是这样的， 想起来也很佩服当年的自己。 是这样的， 那在这20多年的工作经历当中，可以说您也是见证了咱们北京入境接待的一个发展历程，自己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摸索前行的，能不能通过您自己的工作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所感受到的北京旅游在入境接待上的一个发展和变化？ 其实呢90年代呢客人在北京的旅游项目是非常简单的，主要旅游的景点有像长城、故宫、颐和园、天坛这些名胜古迹，但是现在随着北京的发展呢，我们其实是可以给客人提供更丰富的选择了，比如说我们在行程里头除了这些传统景点以外，我们会增加像鸟巢、水立方这样的奥运元素呀，还有一些特色的餐厅了，品尝这个中西美食。近几年来呢这个体验游成为一种新的趋势，我们也增加了像比如坐三轮车游胡同啊、学书法、学太极等体验项目，包括晚上的夜生活，北京夜生活除了可以安排京剧、杂技、 功夫等演出娱乐以外，我们还会带客人夜游场天安门啊，王府井大街，包括像世贸天街这样的地标建筑。这样这些项目呢，让外国游客从各个方面体验了北京，全方位立体化的了解我们既历史悠久又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首都北京。 嗯，就是从以前大家都知道的，可能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一些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到现在的可能咱北京本土的年轻人也会去的这样一些网红地， 对对对， 也会带着外国游客前去感受一下，包括您刚才所说一些什么写书法呀、 对对对 读论语啊，这种真的是沉浸式的体验了。 是这样的。 嗯， 还有就是在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体现在这个导游讲解方面呢。比如说过去呢，我们作为导游来说，可能主要掌握的都是这些名胜古迹和历史文化这部分。那现在呢，有很多这个客人对于这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这个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部分其实是非常的好奇，所以我们的导游呢对于这部分呢也就会增加很多的讲解。那我们的客人就是觉得对中国经济的这个腾飞都是赞叹不已啊，我们这个接待的客人。 那你有接待过多次来中国或者多次来北京的来自西班牙语区的外国游客吗？ 其实这些客人他们的感受更深，因为当时他们在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初来北京的这些客人啊，当时他们认为就是说北京还是除了像那个一些这些我们的这些叫小车以外，小车都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机动车， 对，没有那么多机动车，那主要是还是就是等于是好多人骑着自行车， 对， 包括着装呀各种的。那后来来北京的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觉得中国变化那么大，然后整个城市这种整个的这种现代化的这种程度，然后我觉得就是每次来客人都会感触说，哇，又比我上次还要变化更大。而且很多客人对北京这种清洁啊，包括很干净啊，这种整个城市的这种管理都是非常赞叹，觉得就要说这部分就是他们觉得比他们欧洲很多国家都要干净，都要整齐。所以这点我们听完以后也觉得很骄傲。 确实这点的感受从咱们自己去到欧洲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这样的差异。其实咱们的市容市貌是在世界都是屈指可数的。 是这样的。 您印象当中来北京次数最多的一个外国游客大概来过几次，是哪个国家的人？ 我觉得像有些国家的人他们愿意喜欢来中国，有时候两次三次都有。毕竟我们是一个比较远程的目的地， 是 来中国其实来一次很不容易，像从西班牙飞过来十几个小时。像我们拉美市场的客人，尤其像巴西阿根廷，他们坐飞机的时间就得30小时， 对，太远了， 它不包括中间转机的时间，所以对客人来说确实来一趟中国非常不容易， 就是长途跋涉。 对对对，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对 对。 嗯， 那您现在已经是西语区入境部的带队人了，咱们现在这个旅游市场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客人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您觉得您和您的团队是怎么样在设计线路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去吸引到顾客的？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对，现在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竞争都是非常的激烈的。那从我们来说，从国旅总社来说，其实我们一直坚持的就是认为是产品创新是企业活力的重要体现。我们始终坚持，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够持续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那产品创新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把中国目的地的一些新元素不断增加到我们的产品中。比如在交通工具方面，原来游客来中国旅游主要是乘坐飞机，那2021年京沪高铁开通以后全球瞩目，我们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高铁作为中国名片的巨大效应，除了在传统线路中增加这种高铁交通方式，还专门制作了全程坐高铁的高速中国产品投入市场。那这个高铁旅游呢，它既降低了旅游成本，也给客人带了新的旅游体验，更让客人了解了现代化的中国。鉴于客户呢对这个高铁产品不了解，不敢推广，那我们就通过邀请代理人来中国考察产品，同时还发布了很多的这种 newsletter 来不断的推送关于高铁的各种的信息。而且呢在坐高铁过程中呢，由于这个语言沟通有障碍，那我们还派专门的陪同协助客人。通过这些努力呢，客人对高铁的体验还是非常满意的，高铁的销量也在不断的增长。甚至有些城市之间，比如像北京西安，现在我们坐高铁的客人已经远远超过了坐飞机的。那从我们来说，我们认为就是中国目的地这么丰富的旅游资源，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各方面的这种发展日新月异，所以我们入境游的这个产品创新也是没有止境的。那我们呢就有一些有些团呢，我们对于中国文化这部分其实我们还是再把它设计到产品里头。记得2008年4月，我们接待了一个400人的西班牙公司的奖励团，这个团除了传统的项目以外，我们在行程中安排了参加这个 天坛晨练的项目。客人看到天坛公园热闹的晨练场景的时候，都纷纷拍照留念。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老百姓也非常的热情，邀请我们的游客们一起打太极拳啊、踢毽子、放风筝，还有客人呢加入到这个合唱舞蹈的队伍，大家都特别的兴奋。说在国外呢很难见到这种人们一起锻炼娱乐的场面，他们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体验进入式的这种体验，这种感受，他们感觉到了，就是说中国的中老年人这种悠闲快乐、幸福自在的生活。客人回国以后呢，专门又给我们写了表扬信的时候说，这次体验呢是他们全程旅行中给他们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个，特别感谢我们。通过这个团的成功呢，我也深深感觉到，就是说各国人民对于幸福和健康的追求都是一样的，而我们入境游正是在不同的文化中搭起了一座座桥梁，向全世界展示了我们的这个东方智慧、中国智慧。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听您从产品创新包括线路规划上面的一些这个理念的突破上面，我们能感受到国旅总社在入境游方面确实是下了很大功夫。那产品是过硬的，这是一个先决条件。那同时其实在旅游业，软性的人文服务其实也是能够提升客户体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包括像在旅游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可抗力因素，比如说天气的原因，再比如说客人的一些小病小痛啊等等，可能会耽误到行程。那这些时候就急需有非常细致入微的服务来弥补这些旅行中的不完美。你们又是在这些方面怎么做的呢？能跟我们分享一些真实案例吗？ 确实是像你说的这样，就是我们这个其实在旅行中间啊，像我们在中国安排旅行，客人一般有时候会走2星期在中国旅行，所以一路上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包括每年的夏天，其实就这个暴雨对我们其实就是干扰比较多。那有时候一旦有暴雨以后，有时候航班有延误、有取消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的销售团队和导游团队都要密切配合，尽全力给客人提供协助和支持。我记得去年呢，有一次北京突降大暴雨，本来我们的导游已经送完团回家了，那得到航班延误的消息以后，马上冒着大雨开车又回到机场安抚客人，并且协助客人改签机票，并且一直陪伴着客人到深夜。由于航班最终还是取消了，我们的销售团队又打电话联系找房。那当时呢是旺季，酒店都爆满，找了10几家酒店才找到了合适的酒店。那导游司机呢又拿车把客人送到酒店入住，安排好所有的这些事情以后，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那客人后来改到第二天一大早的这个飞机以后，我们又派另一位导游凌晨5点去酒店协调送机，顺利把客人送走。也就是说，虽然这航班延误也有可能是取消延误，但是呢客人在中国的行程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客人也非常感动，回国以后给我们写来表扬信，表示在异国他乡突遇这种紧急情况，我们热情周到的服务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温暖。那对我们来说呢，客人来中国旅游这类事情特别常见，所以呢每当这种时候，我们都会想，就对于国外的游客来说，我们就代表着中国目的地，我们有责任让这些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的游客呢能够顺利的完成旅行，带着美好的回忆回到自己的国家。 没错，确实异国他乡的时候两眼一摸黑，最重要的此时此刻有认识的人、相熟的人、信任的人可以陪伴在身边，给自己提供帮助，这对于一个游客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的一件事情。那最后呢，也是我们每期节目都会问到我们来宾的两个问题。首先是，您觉得作为一家旅行社，国旅总社未来的着力方向会是什么样子的？ 未来的着力方向，我们想的是，首先是作为这种一线导游的这种服务水平，其实对目的地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一方面呢，我们通过这种培训，要不断的提升一线导游的这种服务水平，把服务要做精做细。另一方面呢，我们一直着手在建立这个游客满意度评价系统，通过这种大数据了解客人对于目的地各旅游元素的满意度，以便改进产品设计和优化服务。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相对感性一些，我想要问一下，碧华。工作这么多年，你想要对自己的顾客，那些来自西语区的游客们，以及对你的团队伙伴们有什么话想说吗？ 我想对于来中国旅游的这个西班牙语客人，想用西班牙语和他们说一句，说中国欢迎你，北京欢迎你。Bienvenido a China, bienvenido a Beijing。

做这个定点的讲解啊，所以其实我一直没有脱离这个导游的工作是这样， 同时在从事教育和一线的导游工作。 对。 那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让您从一线的岗位就转换到了教学的岗位上呢？ 是这样的，因为我在2009年在澳洲读完这个研究生之后，然后回到国内，我有很强烈的愿望，就是因为我发现如果要是想作为一个特别成功特别优秀的导游，他确实需要相当相当深厚的知识。那么但是呢，在国内呢，其实现在对于导游的教育这块呢，一个是相对学历层次比较低，比如说中专或者大专，那么除此以外呢，其实以我的学习经历来看，他的学习的知识体系可能还是有些问题的。那么如果走进高校的话，可以既可以这个用我的业余时间去从事导游工作，同时呢还可以开展大量的学术研究，通过研究，那么我也想去尝试着找到到底应该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导游，一个成功的导游应该具备哪些素质，通过这种研究，然后能够想办法去提高这个导游的整体的素质和水平，尝试着培养更多的优秀的导游人才。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初衷。 确实从一线的这个导游岗位，然后到现在的教学岗位，并且兼并着这个一线的实践当中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和实践。我知道您去年还参加了北京市旅游委主办的第7届北京导游技能大赛，并且取得了银奖。这个活动可以说是众星云集，高手齐聚的，而且是每一个一线的导游人员都会想要去参加的一个比赛。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参赛的感受吗？ 我觉得这个比赛是对于一个导游员来说应该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次锻炼的机会，其实也是检验自己的一次机会。检验自己是检验自己的水平，因为它需要你在短短的5分钟内要组织一个很好的一个导游词，把一个很细的点要说得很精美，而且要一定的深度。其实对于这个就从这一点来说，对于每个导员来说，他在前期准备的时候要付出很多很多的这个努力，同时也在检验他自身的综合文化修养怎么样。那我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也找到自己的很多的不足，当然通过这次比赛的过程的这个整个的备赛的过程和比赛的过程，那也很好的锻炼自己，特别在自己的这个导词的创作上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提炼上，文化内涵的提炼和诠释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现场的临场的一个发挥上，我觉得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刘老师，您参加的是第7届，得了银奖。今年呢，7月份也刚刚成功举办了第8届北京市导游技能大赛。听说在今年大赛上，您已经成功的从选手晋升为了评委了。那您还记得去年参加比赛的时候，在舞台上，在讲述环节，您是如何发挥的吗？是什么样的一段特别的讲述征服了评委，获得了这样的一个好成绩？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一段，也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导游大赛的现场气氛？ 行啊，是这样的，我当时选的是这个颐和园的长廊彩画这样的一个题材。那当时呢，我就做了一个小的设计，因为颐和园的长廊彩画有很多，有200多幅啊，就是它彩画14000多幅，但是人物故事画200多幅，而且200多幅人物故事画呢，取材于比如四大名著啊，这个《聊斋志异》啊这文学作品。那么当时呢，我就设计了一个贯口，把这些长廊彩画的很多精华的东西给呈现出来。当时我这样说的，在今天的游览过程中，您可能会看到《三国演义》里的徐庶走马见诸葛，刘备三顾茅庐，关云长刮骨疗毒，张飞挑灯夜战马超，吕布西凉禅，曹操献刀刺董卓，《西游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红花设计秦唐僧，孙行者三脚唐僧夜足火焰山，龙宫借宝大闹天宫，孙大圣老君炉旁偷仙丹，《水浒传》时间到甲高衙内侍林冲子，林冲父亲沙之庙，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红楼梦》林黛玉封口段氏情，韩雪醉卧芍药烟，尤三姐耻金龟对付傻大姐，无意泄机关。这么多精彩的画面，看看您今天能找到几幅呢？设计这么小段， 就由衷的想要给您鼓鼓掌。真的，我自己是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我们也会学很多贯口，会练习。但是我觉得您这口条并不比我们差，非常棒。这个得普通人真的得下功夫去好好的练，然后得可能你前期必须得重复几百上千遍，才可能有这样的熟练和速度。 是， 非常棒，非常棒。 而且这个组织这个词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词是我自己写的嘛，要想办法去组织，把它们尽量变得顺畅，能够达到贯口的特点。 对，而且。还有押韵， 对， 所以这北京导游大赛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也是给很多像您这样很优秀的讲解员也好，导游员也好，一个很棒的展示， 没错， 和检验的一个提高的平台。那我们在此也是对所有在北京市导游技能大赛这个平台上面凭着真本事得到奖项的这些导游员们表示祝贺，同时呢，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大赛可以一直举办下去，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优秀的讲解员和导游员脱颖而出，从而为更多的游客服务，也为我们国家的旅游面貌增光添彩。 那刘老师，您作为一位老师，同时也是一位一线的导游人员，您有没有自己的内心当中设想过一个真正的好导游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您身边有接触过您认为的好导游吗？他们有什么样的特质？ 这样吧，因为作为老师的这样的角色呢，我就其实谈一谈自己的畅想吧，或者说我心目中的这样的，我未来我觉得应该好导游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作为导游来说啊，他主要要有三个重要的他的服务，就是他的三个重要的工作去做。第一个是向导，第二是对游客的生活照料服务，还有一个就是讲解服务。那这个三者当中呢，自然会有轻重缓急之分。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向导这个功能其实已经越来越淡化了，因为我们有这么好的科技的设备，其实游客很多他自己都可能会去找到，会去发现这个路线该怎么走。那其实今天来说，我认为最优秀的导游，最好的导游应该在他的讲解上，因为这个也是最考验和这个考察这个导游是不是具有足够多的知识，能够对得起他的这一份工作。那么因为中国文化太深了，如果要想把这个景点看透，把这个景点给他了解清楚，就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导游员为他做精彩的讲解。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每一个游客都能够在他旅游之前去让他看很多的书，去准备那么丰富的知识，不太可能。所以如果一个好的导游能够把这个游客通过大量的知识的介绍，文化内涵的诠释，激发这个游客的游兴，然后甚至当这个游客在他游览完之后，能够对这个景点产生了很多的这个感情啊，然后会对他的人生产生很多影响。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景点的，比如像这个园林对人的生活，然后像我们故宫这样对于历史的感受和他的体验，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好导游应该去做的。应该他，所以说一个好的导游应该是一个具有着非常深厚文化历史啊各方面综合知识的这样一个人，那么并且能把它精彩的讲出来。 这是您对于一个好导游的一个畅想。 对对对， 确实听上去非常的完美。但是我相信在您的身边包括您这样的好导游也是非常多的。那您在从事教育和导游的理论工作研究当中呢，相信对于咱们国家的导游发展的情况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了。这么多年以来，咱们的导游的这个服务工作是不是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和提升？ 对，我觉得确实有很大的改变，而且现在我觉得导游员改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了。比如说现在呢，这个旅游市场越来越进入到细分的时代，就是原来的传统旅游跟着大巴车那样，然后简单的就是这个蜻蜓点水式的进行观光，其实这种旅游团反而越来越少了，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那种。 对，更多的是游客们会有很多自己的独特的一些这个旅游的一些需求，比如说 个性化的需求。 对，比如说他想带着孩子要做亲子游，比如说带着老年人他想做一些夕阳红式这样的漫游，还有的年轻人呢可能需要类似于蜜月这种旅行。那么其实每一种这种旅游的这样的不同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旅游的这样的方式，都需要有很专业的导游为他们进行引导，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像近些年来这个我们的研学游，那么就需要有导游员，他既要有导的身份，更要有教师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在里边。他要带着中小学生到故宫里边，到颐和园里面去讲那些东西，都不是他曾经所讲的常规所讲的这样带团的这讲解方式和内容，那他就需要更好的传递某一种知识，或者带中小学生做一些深度的文化体验。那么我们发现今天的导游员都在纷纷的进行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在做着一种转变，我觉得这是可能近年来是我觉得是个很大的一个趋势，就是导游员们已经意识到了，我需要变化，我需要这个更好的提供更个性化的服务。那同时这些导游员们就你会发现他们特别愿意去学习。所以包括我在咱们北京这个导游协会的这个领导下哈，也组织自己的这个工作室，那这个就是我的导游工作室。那这个工作室当中你去开课，你会发现很多导游员马上就会来去听，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业间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一个风气，我觉得特别好。 所以现在的导游还是要求去做一个不断充电不断学习的学习型的导游。 对，特别特别重要。 那这些年呢，你也是致力于导游工作的教学， 那目前你们学校或者说咱们整个大环境在培养优秀的导游员方面是更加注重什么呢？ 如果对于像在大学当中教这个导游专业的学生哈，我们首钢工学院呢就特别注重于这个实践教学啊，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个教学的重点就是带着学生要走出校园，要走到全国各地去啊，甚至走出国门。那么我们每一个学就是每一次出行都是由学生自己来完全这个做产品的设计啊，从这个线路啊，包括到这个订房、订餐、订车啊，然后选这个景点，然后景点导游词的这个准备，包括景点的讲解，都是由他们自己来独立完成的。所以到了，就相当于我是一个老师，其实我更是个游客了啊。然后他带着我要出去，然后他要去展现他们自己。所以这样的话，通这种方式可以让这个学生极大的激发他们的这个兴趣，对于专业知识学习的兴趣，而且在这个实践当中去检验他们，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那您作为导游行业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位一线的导游人员，您觉得从您的角度来看，要怎么样把提升旅游服务去结合到教育下一代导游员的工作当中呢？ 我觉得现在可能最为核心的就是还是要有理念上的根本的转变，就是如果做一个我们社会中的这个一线的导游员，可能他要有更为强烈的学习的意识。那学习的意识当中呢，同时还要特别注重于要掌握各种各样的学习的方法啊，每一种就是历史也好，这个某一种文化艺术也好，他只有了好的方法，他才可能自己独立的去开展